当耶稣复活快要升天的时候， 当耶稣复活就快要升天的时候， 大家记得在使徒行传里面， 大家记得使徒行传里面， 门徒就问耶稣一个问题， 门徒就问耶稣一个问题， 门徒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 他门徒就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个时候了吗？ 所以门徒心里当时虽然对复兴这个以色列国这个定义不是很清楚， 当时门徒他们对于复兴以色列国这个定义不是很清楚， 很可能他们就理解成地上的那个以色列的国家， 很可能他们理解就是地上的以色列这个国家。 但不管怎么说，他们还是很想神自己国得到复兴 但是怎样都好，他们都很想神的国得到复兴。 后来在诗篇八十五篇里面，我们也会看到诗人一样的在呼求神 在诗篇八十五篇的时候我们都看到诗人呼求神， 因为那时候诗人看见那些人从巴比伦回归的人在以色列地非常的辛苦， 因为看到那些人在巴比伦国回归的人，他们在以色列那里非常辛苦， 他们生活非常艰难，灵性上非常低落， 他们生活非常困难，灵性很低落， 所以诗人就问神说， 所以诗人就问神话了， 你不在他问，难道你不再将我们救活，使你的百姓靠你欢喜吗？ 你不再拯救我们国家，使到你的百姓欢喜吗？ 那地方救活，将我们救活，就是复兴的意思。 那里将我们救国，就是复兴的意思。 诗人看见当时神的百姓的灵性低落的光景，他向神呼求说：“求神来复兴我们。” 他看到诗人看到当时百姓的光景，就呼求神来复兴我们。 当我们来一起思想教会复兴的时候， 当我们一起来思想教会复兴的时候， 我们首先来看什么叫复兴。 我们首先看什么叫复兴。 有人在我们中间，许多人都懂了英文，复兴的英文叫 revival。 好多人有英文的圣经知道复兴的英文是 revival。 revival 这个词英文的意思就是又活过来。 这个英文词的意思就是再活过来。 复兴就是上帝用他主权，在他的百姓里面重新来建造他们的灵性生活， 就是说神他在他百姓那里重新建造一个新的灵性的生活， 使得神的百姓重新有神的气息， 就是使得百姓重新有神的气息， 然后又愿意将自己委身在神的国里， 然后使得自己可以委身在神的国那里。 当我们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能看见神的教会，特别教会弟兄姊妹同工都盼望教会复兴。 当我们看到经文的时候，相信弟兄姊妹教会的同工或者是全体同工都希望能够复兴。 尤其我听到里面的同工告诉我说，教会已经多年没有牧师了。 尤其是有些同工跟我说，教会已经好几年没牧师了。 两年前来到你们这里，你们没有牧师。 两年前来到大家当中，大家没有牧师。 教会的同工委托我在芝加哥那地方，我们静随楼台离三一神学院很近。 教会同工就委托我们在芝加哥近水楼台，因为我们跟三一神学院很近。 可不可以物色一两个适合牧养神教会的同工或者牧者？ 可不可以帮我们物色一两个适合牧养教会的同工？ 相信神自己的时候还没有到。 相信神自己的时间没有到。 但是我们一起努力。 但我们一起努力。 不是靠哪一位牧师为你们介绍一个牧者来 不是靠一个边个牧师教你找一个牧者来， 而是靠我们自己弟兄姊妹首先来等候神来为教会的复兴祷告 首先是要弟兄姊妹来等候神为教会复兴祷告， 也求神在他的时候里面真是差遣他的仆人来到教会当中来牧养他自己的羊， 也都是在神的时间里面希望他差遣的仆人来到当中牧养他的仆人。 我们都很盼望教会复兴， 我都希望教会复兴， 我们不愿意看见教会灵性低落的光景， 我们不愿意看到教会灵性低落的光景， 但是那些渴慕复兴的人要很深的知道， 但是那些渴慕复兴的人他们要很深知道 复兴是要代价的， 复兴是要代价的。 在过去的一年年底，我们在芝加哥有一个基督徒大会 过去一个年底芝加哥有个基督徒大会， 我知道我们 Madison 教会也有一些弟兄姊妹，我知道 Lydia 在那里，有些弟兄姊妹也参加了， 我知道 Madison 有些弟兄姊妹 Lydia 都有在那里参加。 我在那里听到一个非常惊讶的一个信息， 我在那里听到一个非常惊讶的信息， 李秀全牧师是现在华福的总干事 李秀全牧师现在是华福的总干事， 他很大声的在会上说， 好大声喺会上讲， 不要为教会复兴祷告， 唔好为教会复兴嚟祈祷。 我第一次听的时候还以为他讲错了， 我第一次听嘅时候以为讲错了， 后来又重复说不要为教会复兴祷告。 后来佢又话唔好为教会复兴嚟祈祷。 哎呀，我坐在那里不知道 Lydia 姐妹怎么想，我坐在那里心里好难受啊。 我唔知道 Lydia 佢点谂，我坐喺嗰度就好难顶啊。 我在想，难道我都讲错了？ 我觉得我讲错了。 后来发现这位神重用的仆人，他用这种故意用这样的字眼来激发我们的注意力。 后来我先发觉这个神的仆人故意用这些字眼来激发我们的注意力。 他说不要为教会复兴祷告的时候，他乃是提醒我们说要为你个人的复兴，先为个人的复兴祷告。 他讲到说不要为教会复兴来祈祷的时候，其实是说要先为你自己个人的复兴来祈祷。 没有一位神的重用的仆人，神的仆人不愿意看到教会的复兴。 没有一个神重用的仆人不愿意看到神的教会复兴的。 我相信也没有人不为教会的复兴祷告。 我相信也没有人会为教会的复兴来祈祷。 但是李秀成牧师乃是提醒芝加哥地区海西以及在中西部的许多教会，我们要为个人的灵命复兴来首先祷告。 李秀成牧师他就鼓励我们芝加哥或者中西部的教会，就是说我们要为个人的复兴来祈祷。 今天在撒母耳上第七章里面告诉我们三个方面教会要复兴我们个人要面对的挑战。 撒母耳记上第七章这里讲到教会要复兴我们个人要面对的挑战， 也可以说我们教会要面对的挑战， 也都是说教会要面对的挑战。 我们来一起来看第二节到第四节的经文。 我们看到第二到第四节的经文。 这时候约柜在基列耶林已经很久 个约柜在基列耶林已经很久了。 过了二十年，以色列全家倾向耶和华。 过了二十年，以色列全家倾向耶和华。 撒母耳对以色列全家说，你们若一心归顺耶和华，就要把外邦的神和亚斯他录从你们中间除掉，专心归向耶和华，单单的侍奉他。他必救你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以色列人就除掉朱巴利和亚什他录，单单的侍奉耶和华。在这短短的两节经文里面，告诉以色列人光景。 在这两节的经文里面就讲到以色列人的光景。 大家知道约柜是什么？ 大家知道约柜是什么？ 约柜在以色列的宗教生活当中是至关重要的事情。 约柜在以色列的宗教生活里面是最关键重要的东西。 约柜象征耶和华神与以色列百姓的同在。 约柜象征了耶和华和以色列百姓的同在。 如果以色列人这个上帝拣选的这个民族 这个上帝所拣选的民族以色列人， 这个选民连神的约柜都被别人抢走了。 如果这个民族连神的约柜都被人抢走了， 从宗教从他的国家的宗教生活当中，没有比这件事情更悲惨 从他的国家的宗教生活里面，没有一件事比这件更悲惨。 当年以色列人跟非利士人打仗，输给了非利士人。 当年以色列人和非利士人打仗，输了给非利士人。 非利士人在当时已经进入了铁器的时代，他们有那些刀剑，都是以色列人没有的。 当时非利士人已经进入了这个铁器时代，他们有刀剑，以色列人是没有的。 你看士师们，以色列的士师们都是用什么赶牛棍啊，什么这些牛鞭啊，都是用这些东西跟非利士人没办法打仗。 我看到他们的以色列的士师都用棍啊鞭啊来打仗，没法子跟非利士人打。 虽然在撒母耳之前，神曾经兴起一位士师击败了非利士人，那是神大能的作为。 虽然之前曾经兴起一个士师击败过非利士人， 但是从整体的所谓的军事的实力上对照，以色列人根本不是非利士人的对手。 从军事上来讲，以色列人根本就不是非利士人的对手。 所以这个背景就是以色列人输给非利士人以后，神的约柜就被掳走了。 这个背景就是说以色列人输了给非利士人之后，神的约柜也都被掳走了。 然后过了以色列人中间没有神的约柜，打了二十年的时间。 以色列人当中没有约柜，过了二十年的时间。 然后大家看，以色列人过了二十年以后呢，他才全家倾向耶和华。 你看到在那时要过二十年之后，以色列全家先至倾向耶和华。 如果有英文版的圣经，这个倾向怎么解释呢？就是哀伤和恳求。 如果有英文版的时候，这个倾向是为什么呢？就是哀伤和恳求。 过了二十年没有上帝同象征的同在的约柜在中间的时候，他们才开始哀伤来求告神。 过了二十年没有耶和华在他中间的时候，才开始哀伤恳求耶和华。 所以神就借着撒母耳来复兴以色列全家。 所以神就藉着撒母耳来复兴以色列全家。 首先复兴的时候要做的第一件挑战， 首先要复兴的时候要做第一件的挑战， 就是将自己委身于主，并担当的侍奉他。 就要将自己委身于主，并且担当的侍奉他。 撒母耳深深的知道，在以色列民中间有许多拜偶像的事情。 啊，撒母耳知道在他当中，以色列人当中有很多拜偶像的事情。 以色列百姓在迦南地随从了当地的习俗，拜起他们的神敌。 啊，他们随从其他的风俗去拜其他的神， 拜他们的巴力神， 拜他们的巴力神。 我们知道巴力是他们的主神，是生殖的神，也是雷神。 啊，我们知道他们是一个雷神来的。 我们一会会看见雷神就拜在耶和华神面前，是非常有重要意义的。 啊，这个雷神在耶和华面前是非常有意义的。 你知道耶和华神用雷来击巴力的。 啊，我们知道耶和华也是用雷来击巴力的。 就显明了谁是真神，谁是偶像。 啊，那我们就知道哪个是真神，哪个是偶像了。 大家看到出埃及记的时候那十灾哈。 我们看到出埃及记的时候那十灾， 神就是一个一个的击破埃及人所崇拜的偶像。 神就一个一个击破了埃及人所崇拜的偶像。 所以让那些人经历到说，以色列的神耶和华不只是一方的神圣。 啊，我们看到以色列耶和华，他不是单一方面的神圣。 他的确是全地的主。 他是全地的主。 而且唯有他是真神。 唯有他是真神。 当年以色列人面对的问题是，他们中间有拜偶像。 啊，当年以色列中间他们的问题就是有人 拜 偶像。拜 巴力。 拜巴力。 还有亚斯他录就是他们的女神， 还有就是亚斯他录就是他们的女神， 她也是爱神，也是生殖之神， 她也是爱神，也是生殖之神， 有点像今天我们提到希腊人的偶像当中有爱神维纳斯，很多谈恋爱的女孩子男孩子都很喜欢维纳斯，对不对？ 啊，好像我们今天看到希腊人他们拜的维纳斯就是一个爱神。 这个亚斯他录也是迦南地的维纳斯。 啊，这个亚斯他录也是迦南地的维纳斯。 那些年轻谈恋爱的，如果他们可以谈恋爱的话，都是把亚斯他录搬出来。 啊，如果他们可以谈恋爱的时候，他们都将这个亚斯他录搬出来的。 复兴首先面对第一个挑战，是把自己要担当委身神之前，要破除心中的偶像。 啊，要复兴之前就是要先将他们自己的偶像拿出来破除来。 这地方说，让自己委身于主，担当侍奉他。 他这个讲话要委身自己，担当的侍奉他。 委身就是将自己的生命的主权交给神。 委身就是将自己生命的主权交给神。 单单的侍奉他，说我们不要侍奉别的。 啊，单单侍奉他，我们说我们不要侍奉其他的。 弟兄姊妹，这地方不要误解，不要侍奉别的，不是说你不要做别的事情。 啊，不要侍奉其他，不是说不要做其他事。 耶稣挑战那个时代的人，我们不能既侍奉神又侍奉马门。 啊，耶稣说教训他当时的就是，我们不能够侍奉神也都侍奉马门。 我们侍奉的对象就是我们心目中最高的。 我们所侍奉的对象就是我们心里面最高的。 虽然我们要吃食物， 虽然我们要吃食物， 我们却不侍奉食物。 我们不会侍奉食物。 我很不喜欢有一个食品店，它上面写民以食为天。 我不是很喜欢有一个食品店它写民以食为天。 一般的店写这个我没有问题。 啊，一般的铺头写我哋冇问题。 但是这家店是基督徒的姊妹开的。 但系呢间店系基督徒嘅姊妹开嘅。 我不是在批评哪一家商店。 我唔系批评特别边一间嘅铺头。 如果我们假如你是真的是以食为天的话， 如果你真系以食为天嘅话， 不好意思说，食物就是你的神。 啊，唔好意思话食物就系你嘅神啦。 所以我盼望不久将来他们能够拿下来那个牌子。 所以我希望有一天姊妹可以将个牌拿回来。 在教会复兴之前，我们也会发现我们也会有偶像。 我们在教会复兴之前，我们发觉我们都会有偶像。 甚至在教会当中我们也会有偶像。 甚至在教会当中我们都有偶像。 我注意到在北美教会华人中间有两样东西是普世教会所羡慕的。 啊，我知道北美华人教会里面在普世教会当中是会羡慕的。 但是这个确实很可能会成为我们的偶像。 但这个可能会成为我们的偶像。 有没有人猜一猜，在北美的华人教会当中有哪两样事情是世界华人所羡慕的？ 啊，大家有没有想过，北美华人教会里面有哪两样东西是世界华人所羡慕的呢？ 我讲到的时候希望有机会给大家猜一猜，如果猜对的时候我相信就有一种共鸣。你觉得哪两样事情是北美华人教会所具备的，是 许多别的地方华人基督徒所没有的？ 啊，我在讲到的时候有时希望大家估一下一些，因为如果估到的时候就会产生一个共鸣， 或者说所缺乏的。 啊，究竟有些什么是华人教会有两样东西世界的华人所羡慕或者他们所缺乏的呢？ 有哪两样东西我们有别人可能不太有的？ 啊，有边两样嘢我哋有，其他人可能比较冇咧？ 大教堂很对，还有呢？ 大教堂系一样嘢。 人很多，很多吗？ 人系咪咁多啊？ 特别今天哦， 特别今日好似我哋冇乜人咁啊。 Yeah, 你猜对一半了 哈。啊，答案一半啦。 我在观察北美华人教会，我也去过中国短宣。 啊，我有观察过北美教会，亦都有去过中国短宣。 弟兄提到大教堂是其中一方面。 啊，大家答到嘅其中一方面。 当然，在中国许多地方也有很大的教堂。 虽然但喺中国其他地方有啲地方都有好大教堂。 在北美的华人教会当中，被普世华人基督徒羡慕的有两样东西，我看见却不是灵性有关的。 啊，我睇到啊，北美华人教会有两样嘢啊，令世界还羡慕嘅，但我同灵性系有关嘅。 他们告诉我说：，哎呀，北美华人的教会里面有学士，许多硕士博士。 啊，佢话北美华人教会里面有好多嘅硕士博士。有好多嘅學識。 第二樣是財富，他們的年薪都是五萬、六萬、十幾萬，甚至。 第二就係財富，佢哋嘅年薪都係五萬、六萬、十幾萬。 美元。 美元。 學識和財富在北美華人教會當中，卻讓到很多地方看到是我們的特徵。 啊，學識同埋財富喺其他嘅教會當中睇到我哋華人教會北美嘅好多嘅一個特徵。 但是北美華人教會也很可憐，知道。 但係北美嘅華人教會都好可憐，係咪咧？ 我不是批评我们今天的教，今天这里的教会。 我亦都唔系啊批评今日我哋呢间嘅教会。 我们在芝加哥的教会，我牧养的教会，表面上看起来很不错。 我哋喺芝加哥牧养教会，表面睇嚟好唔错。 我不是在这个讲台来批评我自己的教会。 我亦都唔系或者呢个讲台嚟批评自己的教会。 我在不久以前已经在我们教堂里面讲过这样的话。 我喺不久之前喺自己嘅教会里面都讲过呢件话。 我们盖起来，像我们弟兄讲的，我们盖起来一个非常好的教堂。 我哋起咗间好靓嘅教会。 我们原来就有一部分，后来又盖上一部分以后。花了一百多万盖的，哦，非常好，你可以有空去参观一下。 啊，我哋本来已经有一个教会，但系跟住再加建咗百几万，啊，有机会大家嚟参观。 然后附近的基督徒就来这里说：，啊，黄牧师啊，你们这里的教堂真好。 啊，然之后附近嘅人就嚟睇到我哋话：，黄牧师你教会真系好啦。 我说是吧？ 我系嘛？ 礼拜三晚上祷告会的时候，你来看一看。 啊，礼拜三晚祈祷会嘅时候，你嚟睇下啦。 不禁看啦， 冇乜嘢睇到。 很可怜的， 好可怜。 教堂盖得很大，可以坐两三百人、三四百人。 啊，教堂起到好大，可以坐二三百人、三四百人。 你看祷告会里三四个人、五六个人。 啊，你睇到啊，祷告会得三四个、五六个人。 北美的牧师甚至以教祷告会来百分之十人祷告就很满足了。 啊，北美嘅教会甚至乎话教会有百分之十嘅人嚟祈祷已经好好啦。 你知道今天弟兄讲得很对，如果大陆家庭教会弟兄姊妹来这里坐一坐看一看。 啊！你如果大陆嘅教会今日嚟到我呢度坐低睇下， 他会说北美的基督徒浪费极大的资源。 啊，北美嘅教会系会浪费好多好大嘅资源。 我们有偶像在我们心中，我们没有除掉。 我有偶像喺我哋心中冇除掉。 我们甚至以学识和财富自居。 我哋甚至乎用学识嚟财富， 我们甚至我们也派短宣队到中国大陆去。 甚至乎我哋派短宣队去中国大陆嗰度。 其实去那里以后发现。 然後去到個發現， 我們可能除了有錢，別的都沒有了。 我哋除咗有錢就乜都冇啦， 好可憐啊！ 好可憐。 我們企圖要去裝備別人， 我哋企圖去裝備第二啲人， 發現後來我們裝備的對象聖經都背下來了。 後來發覺我哋要裝備嘅人，佢哋聖經都背咗落嚟啦。 我們去探望那些牧者， 我哋探望一啲嘅牧者， 我們有厚厚的神學書帶過去， 我哋好厚嘅神學書帶咗去。 可是隨便說一節經文，我們很多都記不出來，那裡的人牧師都會背下來的。 但係隨便講經文，我哋都念唔出嚟，但係嗰個牧師背咗落嚟啦。 那裡的牧者體諒我們說：，哎呀，我們沒有神學參考書，只有聖經看了，所以聖經可能熟一點。 啊，咁、那個牧者就安慰我哋話：，我哋冇神學參考書睇，淨係得聖經，所以可能我哋咁樣聖經會熟啲。 他是給我這個丟臉的牧師給我一點面子和台阶。 就係呢、這個俾我呢、這個冇面嘅牧師。一啲嘅落台阶， 我们好像去那里宣教， 我哋好似去嗰度宣教， 其实给当地带来好大的麻烦， 其实俾人哋带咗好大嘅麻烦。 我不是要打消大家去短宣的念头， 我亦都唔系打消大家要去短宣嘅念头， 而是说我们北美自以为我们不错，确实在神面前是非常可怜的光景。 就系我哋北美以为自己好唔错，其实系一个好可怜嘅光景。 以色列人在哀痛中间，他们倾向了耶和华。 啊，以色列人就喺哀痛中间，佢哋倾向耶和华。 首先，他第一步将自己委身于神，然后单单的侍奉神，不侍奉别人。 就系首先，佢哋将自己委身俾神，单单侍奉神，唔再侍奉其他嘅。 第五节到第九节，第二样我们要追求复兴，我们有第二样挑战。 啊，第五节到第九节就系我哋如果要复兴，我有第二样嘅挑战。 我想在刚才提到第一样偶像当中，我想不需要提，大家都听到很多我们心中的偶像了。 相信刚才讲到偶像，我们不用提，大家都知道大家心目中的偶像是什么了。 我刚刚有两个孩子的时候，非常孩子小小的非常可爱，我夫妻我们当然非常爱我们的孩子，爱不释手。 我有两个小孩子非常可爱，我做爸爸的就成日都爱不释手。 岳母是年长的基督徒，他提醒我，提醒我们夫妇说，不要把对孩子的爱当作偶像。 有一个基督徒跟我讲话，千万不要对小孩子的爱变成一个偶像。 我也注意到我们周围有些弟兄姊妹，哇，买了个大房子，然后买了名车以后，哦，礼拜天堂他都见不到了。 后来又见到一些弟兄姊妹，他们买了一些很大的屋，买了很漂亮的车之后，咦，没多久礼拜日又见不到了。 一个大房子的主妇说，哎呀，你知道牧师我很忙啊，平时都忙啊忙啊上班，只有礼拜天或者礼拜六打扫那个大房子。 有一个主妇就跟我说，我们平时都忙要上班，只有礼拜六日才可以打扫间屋。 还有说那个奔驰坏了，奔驰你知道不能坏太久，我没有别的时间，礼拜六上午礼拜天去修理了。 就说他们的平时坏了，没时间，只有礼拜六才可以去修理。 可怜嘛， 可怜嘛， 我心里看得很可怜， 我心里看到很可怜。 我们本来有财富，却成为财富的奴隶了。 我们本来有财富，却成为了财富的奴隶。 你知道圣经上财主，我听到国内的牧师说，财主财主就是以财做主。 听到国内的牧师说，财主财主就是以财为主。 然后我们有了积蓄以后，在那里买股票，然后周末就在上面涨啊落啊，涨啊落啊，心也上啊下啊，上啊下。 咁我哋有咗钱之后，我哋又去买股票，上啊落啊，上啊落下，个心又上啊上落落。 我鼓励啲弟兄姊妹不要去买股票。 鼓励弟兄姊妹唔好去买股票， 放到 mutual fund 里面就已经很安心了。 放喺银行嗰度已经好安心。 那个会成为偶像的。 这个成为偶像啦。 他要占据我们的心灵，使我们不能够很好的服侍主。 佢会成为我占领我的心灵啊，使到我哋冇法子服。 财富是上帝的祝福。 财富是上帝的祝福， 当我们灵性低落的时候，却把它当作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以至于不能够讨神喜悦。 当我们灵性低落的时候，我们就将它成为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就没法子归神。 教会没有牧师是不可怕的， 教会没有牧师不是那么可怕的， 可怕的是没有一群坚决抵制偶像、抵制自己的罪、同心向神寻求的人。 就是所可怕的，就是没有一些坚决抵挡偶像的弟兄姊妹。 第二方面的挑战就是我们要必须认罪悔改来向求告主。 第二个就是我们必须要认罪悔改来要求告主。 从第五到第九节。 从第五到第九节。 那时候以色列人聚集在米斯巴。 那些人以色列人聚集在米斯巴。 撒摩说，你要聚集在米斯巴，好，我为你在耶和华面前祷告。 他说好，我为耶和华在你面前为你祈祷。 第六节，他们就聚集在米斯巴，打水浇在耶和华面前，当日进食，说我们得罪了耶和华。于是撒摩在米斯巴 在第六节就讲到他们祈祷耶和华，他们聚集在米士巴打水，淋在耶和华面前，当日禁食，说他得罪了耶和华。 这地方我想就有一件事情大家大概知道，打水浇在耶和华面前是什么意思。 我想大家知道这里有一句话，打水淋在耶和华面前是什么意思。 在耶利米哀歌第二章十八节里面，耶利米这位哀哭的诗人说， 在耶利米哀歌时，耶利米就会为当时的人讲， 他说我的心在主面前，他说我在主面前情心如水。 他说我在神面前我情心如水。 他的心在神面前好像水洒在神面前一样。 他的心就好像在神面前将水洒在神面前一样。 看着以色列破败的光景。 看到以色列破败的光景。 他在深信在远处看见圣城荒凉的光景。 他看到远处看到圣城荒凉的光景。 这位哀哭的先知在那里为他所爱的祖国、所爱的圣城在那里流泪哀哭。 他就为了他们爱的祖国、他的圣城来流泪哀哭。 然后他就说我们得罪了耶和华，于是让撒母耳为他们祷告。 然后他就说得罪了、耶和华，撒母耳就为他们祈祷了。 教会复兴不可避免的第一件事情，除了刚才说了破除偶像，我们还应该内心向神回转。 刚才我们讲过破除偶像，但是其实不可以少的就是我们要认罪悔改。 认罪悔改， 认罪悔改， 从领袖开始， 从领袖开始， 从领袖开始， 从领袖开始。 当我们的领袖、我们的同工、我们的执事、我们的长老能够跪在神面前俯伏向神认罪悔改的时候，教会的复兴才有可能有希望。 当我们的领袖、我们的执事、长老、同工他们在神面前悔改的时候，我们才有灵性的开始。 得罪神的，我们在神面前悔改； 得罪神的，我们在神面前悔改。 彼此中间 有不合一的，有彼此得罪、彼此伤害的，我们要彼此对付。 啊，彼此啊，有唔合一嘅，彼此伤害嘅。 再次说，教会不怕没有牧师，不怕人少。 啊，再讲就话，教会唔怕冇牧师，唔怕人少。 教会怕的就是没有一群在一起愿意悔改、愿意彼此对付的弟兄姊妹和同工。 啊，唯一所怕嘅就系我哋教会冇一个愿意悔改、愿意彼此啊。对付的同工， 因为教会的复兴就是上帝赐下福气，借着他的圣灵赐下福气的时刻。 因为教会复兴就是圣灵赐下福气的时刻。 但是我们知道，罪是拦阻神将福气领给我们一个最大的敌人，拦阻在中间。 但是我知道罪就是最大的拦阻，令到神无法子将福气摆在我们那里。 在以赛亚书五十二章第二节里面说，是罪使神掩面不看我们。 在以赛亚书五十二章那里说到是罪使到神掩面不看我们。 认罪回转，这是从领袖开始，从小组长开始，从团契的负责同工开始，我们在神面前认罪悔改。 认罪悔改由同工开始，由小组长开始，我们在神面前认罪悔改。 我不是说牧师的走都是你们的错。 我没说到牧师的离开是你们的错。 神或许有他自己的带领，把他的仆人带到别的地方事工，这个也或许是神的旨意，我们不知道。 或者神将到他的仆人带去其他的工场、其他事工，这些或者是神的心意，我们不知道。 我是说，当我们的同工、我们的领袖们有这样一种悔改的心，在神面前向神呼求的时候，我深信神必要垂听我们。 我相信我们的同工在神面前认罪呼求的时候，神必垂听。 我们呼求神赐他的仆人，差他的仆人来，不是来代替我们做事。 我们是不是说只是单靠神他差派仆人来帮我们做事。 我们求神在神面前悔改的时候，我们里面跟神关系对了，神就按他的时候，借着他的仆人，借着许多的侍奉来赐福他的教会。 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好的时候，神就会赐福他的仆人来到当中为他侍奉。 我们看见悔改是一切复兴当中不可缺少的，认罪悔改是不可缺少的。 我们看到悔改、认罪悔改是一切复兴当中不可以缺少的。 悔改是我们很不习惯的。 悔改我们非常不习惯， 尤其公开悔改， 尤其是要公开悔改。 在1995年在芝加哥西郊的Wheaton College 惠顿学院有一个很大的校园的复兴。 在95年的时候，在芝加哥的 Wheaton College 它有一个很大的复兴。 在那个时候，复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证据，的确是一个真正的复兴，不是人为的一种假象。 在当时的复兴有一个很大的证据，是一个真正的复兴，不是人为的假象。 那有一天晚上，他们在一个 chapel 的一个 chapel service， 是一个相当于晚上晚间的祷告。 有一晚他们在一个小 chapel 那里一个祈祷， 好多的人里面被圣灵的吹逼感动，就来到 chapel 在那里祷告。 很多人受到圣灵吹逼的感动，就来到chapel 那里祈祷。 中间有人就感动起来，认了自己一些罪。 中间就有人受到感动认了自己一些罪。 后来就认罪的人就排成一长队。 后来认罪的人就排了一条长队。 大家可以想象，这个今天圣殿里面坐得满满的。 大家可以想象，如果今天的圣堂， 然后一个麦克风 嘅坐到满了， 一个麦克风在那里认罪不够。 一个麦克风在那里认罪不够， 还换另外一个麦克风在边上，两边一起认罪， 也都要加多一个麦克风在旁边，两边一起认罪。 这个还不够， 这个都不够。 有一些女孩子， 有些女孩子 跟别人发生了不正当的性关系， 跟人家发生一些不正当的性关系。 这是个女孩子最一个大学生最难以启齿的事情， 是一个大学生最难启齿的事。 神的灵就感动，有姊妹就上来为这件事情在神面前认罪悔改。 就是神感动这个女仔，就在众人面前 就一位姊妹祷告完之后下去，几位姊妹就抱住她，跟她一起痛哭，一起悔改。 就那个姊妹认罪之后下去时候，有几个姊妹围住她抱头痛哭，大家一起认罪。 所以教会复兴史家把这件事情，这样的一些现象，认定的是上帝的手在惠顿校园做的复兴。 我们就会看到这些现象，就认定了神在这些小小的教会里面做了复兴工作。 还有从图书馆里面偷出来的书， 有些由图书馆偷了出来的书， 就还回图书馆，并且加倍的赔偿， 也都还回给图书馆加倍的赔偿。 还有有人愿意偷偷作弊的，教授没发现的。 有人偷偷地出猫，教授不知道， 就告诉教授，甚至重考补考。 又告诉教授听，甚至乎重考补考。 弟兄姊妹，这是真正的复兴。 弟兄姊妹，这是真正的复兴。 当复兴临到的时候， 当复兴临到的时候， 圣灵在那里责备，在那里吹逼人的时候，人心归向神。 就是圣灵在那里责备吹逼人心的时候，人的心归向神。 我不知道在我们中间，我们有没有罪在中间。 啊，我哋唔知道我哋中间有几多嘅罪喺中间。 但是我想要有教会要有复兴，我们从领袖开始，首先认罪悔改。 我哋就要用领袖开始，首先要认罪悔改， 并且刚才说效法撒母耳来求告神， 并且要效法撒母耳嚟到求告神。 你看第七节里面， 你睇第七节里面， 那些非利士的兵开始进攻以色列， 嗰啲非利士嘅兵开始进攻以色列。 第七节里面说，以色列人听见以后就害怕。 啊，嗰度就睇到以色列人一听到就惊啦。 他怕以后怎么办？他怕又害怕以后怎么办？ 咁佢哋惊又点样呢？ 他害怕以后，人很自然说：以色列既然是士师， 啊，好多人都就话以色列既然有士师， 士师有军权， 啊，士师有军权， 有点像今天美国的总统三军总司令， 啊，有呢次美国嘅总统成为三军总司令。 如果外族在入侵的时候， 如果外族入侵嘅时候。 百姓求告他的元首，最自然的就是我们赶紧重整我们的军队，跟他们作战嘛。 咁佢啲人民请求佢哋元首，通常第一件事就系我哋重整我哋军队去同佢对抗。 这是个最自然不过的回应的。 呢个系最自然不过嘅回应。 但是你看以色列人怎么回应？ 你睇以色列人点样回应呢？ 以色列第八节，以色列人对撒母耳说： 啊，睇到第八节，以色列人同撒母耳讲： 愿你不住地为我们呼求耶和华我们的神，救我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 啊！愿你不断嘅呼求耶和华，救我哋脱离非利士人嘅手。 然后撒母耳就用羊羔来献祭。 啊！然之后撒母耳就会出嚟献祭。 大家看看，这地方是非常违反军事的常识。 我哋睇到呢个系非常之违反咗军事嘅常规。 有人这样说：以色列人的军事史告诉世界一个非常独特的信息。 有人话俾我听，以色列嘅军事史咧就话俾世人一个好奇特嘅事。 许多世俗的军事学家研究军事史的时候，发现世界极大以少胜多那些战例。 啊，我哋好多军事家、历史家话俾我听，好多世界以小胜大嘅军事势力啦。 常常归功那些将领他们的智慧。 啊，好多都系归功于将领嘅智慧。 但是独研究以色列军事史的时候，发现很多人例外。 啊，但系当你睇到以色列嘅军事史嘅时候，有好多嘅例外。 这就是一个其中一个例子。 呢个就其中一个例子。 大军压境的时候， 大军压境嘅时候， 以色列人说：快去祷告啊！ 以色列人话：快啲去祷告啊！ 然后他们的首领去献祭啦， 将佢首领去献祭啊！ 你看看这个做了什么事情呢？ 你睇佢哋做咗咩嘢？ 他们做的不是世界上能做的事情。 佢哋所做嘅唔系世间上所做嘅嘢。 的确，撒母耳这样做献祭，然后亲自神为他们征战。 啊，结果他所做的就是献祭，然后亲自请耶和华同佢。 教会复兴第二方面挑战，刚才说除了认罪悔改，也要我们要求告主。 啊，我讲到话教会复兴除了认罪悔改，都要求告主。 非利士人打来，我们自然的回应是赶紧我们重整我们的军队，来跟他们作战，这是很自然不过的思维。 啊，非利士人来到的时候，我们重整我们的军队同佢作战，一件好自然的事。 我们在北美也学会了很多在公司里面很多经营的策略的技巧 ，marketing 很多方式。 啊，我哋喺北美嘅大公司亦都学到好多经营嘅技巧，我哋嘅市场学。 我们很多弟兄姊妹会调查在 Madison 这地方有多少华人，我们要怎么样去把他们带到教会来？ 我哋会可能调查到Madison 有几多嘅华人，我哋点样将佢带到嚟教会嗰度？ 好，我们现在没有牧师，我们赶紧聘牧。 我哋冇牧师，我哋而家要讲紧聘牧。 我们很有方法。 我哋好有方法。 但是我相信多年神没有差仆人来是赐给教会一个非常美好的信息。 我相信神多年来还没带他仆人来，可能是给我们教会一个好的信息。 他要提醒我们的领袖，我们的弟兄姊妹一起， 他要提醒我们的领袖弟兄姊妹一起 来同心效法撒母耳和以色列人呼求神。 要同心的，好像撒母耳一样，同以色列人一起 在教会受到围困的时候， 在教会受到围困的时候， 挣扎的时候， 挣扎的时候， 好像人数在减少的时候， 好似人数在减少的时候， 灵性在低落的时候， 灵性在低落的时候， 我们不灰心， 我们不灰心， 我们不要首先用到人的方法， 我们先期不要要用人的方法， 我们首先应该去求告神， 我们首先去求告神， 同心除了悔改以外，还要去祷告， 同心除了祷告之外，我们除了悔改之外，我们要祷告， 那我们弟兄姊妹和同工一起同心合意在神面前来求告神。 我哋弟兄姊妹同心合一嘅喺神面前求告 神。神啊，你为什么还没有差你的仆人来？ 神啊，点解你仲未差你嘅仆人嚟？ 神啊，为什么有些弟兄姊妹就离开这里，甚至去了美国人的教会？ 啊，点解弟兄姊妹离开呢度，甚至乎去咗美国人嘅教会？ 去美国教会也好，最怕不去教会。 啊，去美国人教会都唔错，最怕佢连教会都唔翻。 为什么我们一开始心里觉得非常的低沉？ 啊，点解我心里面非常之嘅低沉？ 我们去祷告的时候，神就会帮助我们。 我哋去祷告嘅时候，神就会帮助我哋。 教会复兴时一再证明祷告是复兴的先导。 啊，我是教会复兴就话祷告系教会嘅先要先做嘅嘢。 首先祷告，然后才有复兴。 首先要祷告，先有复兴。 大家都经历过很多这样的事情，在威尔士复兴的时前夕。 啊，我哋睇到好多啊，要复兴之前嘅事。 一小群人在那里开始祷告。 一小群人就喺里面祈祷。 祷告的灵火就慢慢延伸扩充到越来越大的地方。 啊，这个祷告的事情就感染到越来越多人越大的地方， 许多人愿意加入一起来祷告， 然后很多人愿意加入来到祈祷。 再次说不要怕人少， 我们再一次说不要怕人少。 今天早晨我到这里早一点到，跟我们的很可爱的几位说英文的年轻人有一些交通，短短的交通。 我今次早了一点来跟几位讲英文的青年人他们有些交通。 我们 Madison 教会周围有许多美国教会，甚至有巨型的教会。 我话到美国Madison 附近有几间嘅美国人嘅教会，甚至乎一啲嘅好大型嘅教会。 这些巨型的教会很吸引我们的第二代。 啊，呢啲巨型嘅教会好吸引我哋嘅第二代。 第二代去那里聚集，去那里敬拜赞美，就没有什么不好。 啊，第二代去嗰度聚集，喺度赞美神，冇咩唔好。 但是我也去过那些 mega church 巨型教会。 我亦都去过嗰啲嘅巨型教会。 我们不是批评他，但是我们去那里的时候发现很享受。 啊，我唔系话批评佢，我哋发觉去嗰度系好享受嘅。 哎呀，更享受的是你去那里还不用做事。 啊，更加享受嘅就去到嗰度，你乜都唔使做。 点心很好，巴士很好。 啊，点心又好，巴士又好。 资源很好，资源。 资源亦都好好。 如果发现夫妻感情不好，那边还有专门的那些离婚的那些，或者说婚姻辅导的侍奉服务。 啊，如果夫妻关系唔好咧，嗰度仲有埋呢个婚姻辅导。 身体不好，还有他们那些免费的医生在那里帮你看病。 啊，身体唔好嗰度仲有医生同你免费同你睇病。 资源非常的好。 资源非常好。 我们这些刚去的人根本在那里不用做事情。 我哋呢啲去嘅人根本去到嗰度唔使做嘢。 有人比喻说，我们这些跨文化的进入 mega church 的人，好像进了医院一样舒服。 啊，有人话我哋跨文化嘅去到啲 mega church 嗰度，好似系 一进去 入到医院咁样， 一 入到去， 你都接受各样的服侍， 你都接受各样嘅服务。 不是批评年轻人去 mega church， 我唔系批评年轻人去 mega church， 我鼓励今天有大概不到十位的年轻人今天早晨。 我鼓励今朝大概唔够十位嘅年轻人。 我说我非常敬佩你们，今天天气这么不好，你们还很忠心的在这里敬拜神。 我就同佢讲话，今日虽然天气咁唔好，但系你哋仲咁忠心嘅喺度敬拜神，我非常佩服。 我称他们为 faithful few， 就是非常忠心的几个人。 啊，我就会话佢哋系 faithful few， 系非常忠心嘅几个人。 我也跟他们讲不怕人少。 我亦都同佢讲唔使惊人少。 你们这几位同心祷告，神要用你们来吸引别人。 啊，你哋几位就要同心祈祷，神会用你哋嚟吸引其他人。 不要误解，不是把人吸引到 MCCC 来，就是他们的工作。 唔好误解话将人吸引嚟到 MCCC 就系佢哋工作。 神可以借着一群委身于神那些祷告的人，他们把人吸引到神的国度里面，归向神，不一定归向这个教会。 神可以凭一小撮嘅人嘅祈祷，使到人归去神嘅国度嗰度，唔一定系归入呢个教会。 再次说，不是批评别人去 mega church 里面享受，有人去也会有服侍在那里。 啊，再讲我亦都唔系话批评人去 mega church 净系享受，因为嗰度都有侍奉嘅人。 但是明显那些年轻人留下来在这里忠心持守的，需要付代价的。 啊，明显睇到嗰几个年轻人留喺呢度驻守嘅，佢哋系要付代价嘅。 我走过一些教会，不多发现年轻人那么年轻的，在那里打成电路铺路，在那里为我们这些更年长的人进来。 啊，我去到好少嘅教会，见到一啲年轻人喺门口嗰度掘路。啊！铲雪嚟到俾我哋年纪大嘅人行入。 我住在一个姊妹家里，也是很年轻的人，帮我们很小心、很细心的帮我们买小朋友的食物。 啊！我去到一个姊妹屋企，佢亦都好仔细嘅帮我哋买细蚊仔嘅食物。 这些都是在北美的第二代中国人中间罕见的事情。 啊！呢度系北美第二代嘅中国人里面好少、好罕见嘅事情。 求神来帮助我们，不要害怕人少，我们要悔改之后同心向神祈求。 啊！我哋求领姊妹让我哋悔改之后同心嘅向神祈求。 神借着基甸向他的百姓发出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 神藉着基甸向他的百姓发出一个很大的消息。 那几万人太多， 几万人太多， 还太多， 还是多。 最后神拣选三百精兵。 最后神拣选三百精兵。 那些三百人警醒了三百人。 三百人警醒三百人。 三百人跟几万人比起来没得比。 那三百人和几百人是没得比的。 但是这三百人被基甸使用， 重要的不是被上帝使用成为战胜的武器， 但是这三百人就被上帝重用成为战胜的武器。 第三样教会复兴要突破的是，我们必须要依靠神的帮助，并且我们自己要勇敢的做工。 第三就是我们必须依靠神的帮助和自己勇敢的作工。 第十到十三节， 第十到十三节， 撒母正在献祭的时候，非利士人就来攻击，就来与以色列人征战。 撒母耳正系献燔祭嘅时候咧，非利士人就嚟攻击以色列人，要同佢争战。 当日耶和华大发雷霆，大发雷声， 当 惊乱非 利士人。大发雷声， 惊 乱咗非利士人。 他们就败在以色列人面前。 佢哋就败喺以色列人面前。 以色列人从米斯巴出来追赶非利士人，击杀他们，直到伯家的下边。 以色列人从米斯巴出嚟追赶非利士人，击杀佢哋，直到白鸽的下边。 刚才听讲到说，当以色列人被围攻的时候，他们是去祷告献祭的。 我当时看到话当以色列人被攻击的时候，他们仲喺度献祭祷告。 神就亲自为他们征战。 神就亲自为他们征战。 而且刚才提到说，神知道巴利是被迦南人拜的雷神。 神亦都知道他们拜的巴利是一个雷神。 有点像我们中国人说雷公。 有啲似中国人讲的雷公。 巴力就是迦南的雷公。 巴力就是迦南人的雷公。 雷公被雷打。 雷公被雷打。 大家有没有听到这个讽刺？有没有看到这个讽刺？ 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讽刺呢？ 那些拜雷公的百姓被雷打了。 这些拜雷公的百姓被雷打。 有没有发现这样的事情？ 有没有发现这样的事情？ 哎呀，我想迦南人要是聪明一点，非利士人要聪明一点，就是我们拜什么雷神呢？我们被雷打了。 如果非利士人自己聪明一点，就会说我们拜什么雷神呢？ 赶紧回去把他摧毁吧。 快点回去将他拆了咯。 非利士人拜在以色列面前，这是一个军事常识不能够解释的事情。 这个是非利士人输在以色列人面前，是一个军事上的常规来讲，是无法解释的。 他们的武器就有点像当年沙漠风暴的时候美国的武器跟伊拉克的武器那样对照。 他的武器就好像当时沙漠风暴的时候美国和伊拉克的武器的对比， 可能还要悬殊， 可能还争得犀利一点。 但是竟然这个有大兵强军的 这些非利士人败在用木棍啊，用鞭子啊，用这样的一些一群以色列人面前。 但是这些大军竟然输在被以色列人用棍啊用鞭子的一些军队面前。 神亲自为他们作战。 神实在为他们作战。 他的教训告诉我们说，我们要依靠神。 他们教训告诉我们，我们要依靠神。 怎么记得以色列人在约书亚在下面平原与亚玛利人征战的时候，摩西在山上举手祷告，大家记得这个例子。 大家记不记得当约书亚同人征战的时候，摩西在上高举手祈祷？ 摩西什么时候举手祷告，山下约书亚就战胜。 摩西是几时举高手祈祷的时候，下低约书亚就会战胜。 摩西什么时候手落了放下来，下面以色列人就战败。 在什么时候摩西的手攰了要放下来的时候，他们在下低就会战败。 大家学科学的这个做实验，这个是可以检验出来的。 如果大家做科学实验的时候，这个可以检验出来的。 上面手举起来下面就打赢了。 上高举手下低就打赢。 手放下来下面就输了。 手放低下低就输。 你如果很忠心的看这些数据的话，你不得不得出一个结论，说祷告是征战得胜的法宝。 如果你好仔细睇呢啲数据嘅时候，你冇法子唔话祷告系战胜嘅一个方法。 依靠我们的神。 依靠我哋嘅神。 刚才说我们多年没有牧师，神给我们教会宝贵的信息，就是要去依靠神。 刚才我话我哋几年冇牧师，神俾我哋嘅信息就要依靠神。 多年前我在印第安纳在那里带领一个学生团契，就有点像你们 UW 一样的一个学生团契。 以前我在印第安纳州我带一个学生团契，就有点像现在在Madison 的一个学生团契这样。 后来神有不同带领，我们的牧师神就召他到芝加哥来。 后来神就都将我牧师 我们教会就没牧师了， 就带着芝加哥到我们教会就没牧师了。 我们非常惊慌， 我们非常之惊， 不知道怎么办， 不知道怎么办。 后来我们说神的仆人走了，我们大家都是仆人了，都一起来彼此服侍吧。 后来走了，神的仆人走了，我们都是个个都是仆人了，彼此服侍。 以前有牧师的时候我们是做儿子在家中。 以前有牧师的时候我们家只是做一个小蚊仔。 现在没仆人了，我们儿子也要做仆人。 以前现在没有仆人了，我们做小路的都要做仆人了。 不是说我们做儿子不能做仆人，不是说我们做儿子不是做 不是说我们做儿子不做仆人。 在那些年当中，神给我们非常宝贵的信息，就是我们去仰赖神。 啊，喺嗰一年，神俾我哋好大嘅学习，就系我哋要仰赖神。 我们甚至到不得不做了一些预备装备，我们就连执事都上台讲道的地步。 啊，我哋到咗一个地步，就系要连执事都去晒讲台嗰度讲道。 弟兄姊妹也觉得我们装备不够，我们也谦卑，在接受弟兄姊妹的监督和提醒。 啊，弟兄姊妹觉得我哋自己嘅装备唔够，我哋都要受其他弟兄姊妹嘅监督。 不再在台上讲道，不知道讲道的艰辛啊！ 啊，你唔企喺台上嗰讲道，你唔知道讲道嘅辛苦。 特别听到批评的那些声音的时候， 特别听到人哋批评嘅声音嘅时候， 啊，你会一晚上睡不好。 啊，你几晚都瞓唔着。 这些经验都让我们当年那些执事们谦卑在神面前。 呢啲经验都俾我哋当时嘅执事谦卑嘅喺神面前。 也很帮助我们这些做执事的将来更体谅牧者的某些艰难。 啊，亦都系俾我哋做执事嘅一啲嘅体会，将来明白牧者嘅艰难。 所以后来神差遣一位仆人来的时候，我们就格外爱惜。 啊，后来神差遣一个仆人来的时候，我就格外的爱惜。 神也用他来建造神的教会，跟我们团队一起同工来建造神的教会。 啊，神也都俾他来到同我们的团队同工一起建立教会。 重要的是在那些年当中，我们学一个依靠的功课。 啊，最重要就是在那几年我们学习一个依靠的功课。 不靠车，不靠马，我们靠神的灵。 不靠车，不靠马，我们靠神的灵。 非常宝贵，珍惜现在学习功课的时间，我们的同工们。 非常宝贵，我哋嘅同工，我哋要珍惜而家学习嘅机会。 我们很倾向于我们缺什么，马上用金钱能够代替的方式，马上弥补。 啊，我哋好倾向话有啲咩缺乏，我哋用金钱嚟到弥补。 我们没有牧师，我们花钱聘牧吧。 我哋冇牧师，咪出多啲钱请牧师。 我们教堂不够用了，我们就扩堂，花钱建堂嘛。 我哋教堂唔够用，咪花钱建堂咯。 很多时候都落入人的方式。 啊，好多时候都用呢个方式。 但是神爱他的教会，也爱我们 Madison 教会。 但神爱我哋嘅教会，都爱我哋 Madison 嘅教会。 这都是他的宝血所救赎，蒙他所爱的。 都系佢嘅宝血同救赎，佢所爱嘅。 他必要用他的方式送给我们的信息，希望我们的同工们，我们弟兄姊妹能够听到。 啊，佢必定爱我哋，希望嘅信息我哋弟兄姊妹听到。 后来撒母在那里立时为祭，在那里一遍一谢。来纪念神对他们的帮助。 后来他就在以便以谢那里立碑来到感谢主。 教会的复兴是大家渴望的事情。 教会的复兴是大家渴望的事情。 但是盼望今天我们的领袖们，我们的弟兄姊妹都听得见。 盼望我们当中的弟兄姊妹，我们领袖都听得见。 渴慕教会复兴不只是看见人很多坐在那里而已。 教会复兴不是看见很多人坐在那里，就是这样。 人很多只是一种结果或者一种表象。 人多只是一种结果或者一种表象。 我特别看重今天来到这里聚会的弟兄姊妹。 我特别看重今天能够在当中聚会的弟兄姊妹。 我今天跟来之前的时候跟在这里跟一些弟兄姊妹讲，我说你今天是经过考验合格的。 我今早跟一些弟兄姊妹讲话，你今早是经过一些考验合格的。 你放心，我不会用讲台来恭维你们。 放心，我不会用讲台来恭维你们。 为什么说中国家庭教会弟兄姊妹，我们格外的爱惜他们？ 为什么说到中国的家庭教会，我特别的爱惜他们呢？ 因为根据我的估计，大概比较少一点百分率，那些挂名的基督徒比较少一点。 因为我们发觉他们比较百分比少一点的挂名的基督徒会在那些地方。 他们没有理由挂名的。 他们没有理由挂名的。 你挂一个名，结果在公安局也挂一个名，那就麻烦了。 你自己挂个名，在公安局又挂了你的名，你很麻烦。 所以在外界的逼迫当中， 在外间的逼迫当中， 在教会真是在血与火的试炼当中，他们成长。 在水火的试炼当中，他们成长。 那些像康批一样的风一吹就飘走了。 有些好像康批一样，风一吹就飘走了。 不要回去以后告诉别人，牧师说今天来的才是真基督徒，你们没来的都是康批都吹走了。 千万不要回去说今天牧师说来的就是好的基督徒，没来的就是康批的吹走了。 但是我相信神很看重那些敬畏他，不论用各种环境里面都愿意委身来敬拜他的侍奉他的人。 但我相信神是看重一些无论在不同的环境里面都来到侍奉他的弟兄姊妹。 约翰威斯利这样说，他说给我一百个只怕罪。 他说你给我一百个只怕罪。约翰威斯利这样说， 只敬畏神， 只敬畏神， 不怕人的， 不怕人的， 这样的一群人这样的一群人， 这样的一群人， 他可以来复兴英伦三岛， 可以复兴整个英伦三岛。 求神来帮助尊荣我们弟兄姊妹的信心。你今天克服许多困难来到中间。 求弟兄姊妹复兴我们好多弟兄姊妹克服好多困难。 将来神也使用你们去激励别人，无论外界各样的逼迫困难 raw condition 非常的不好， 我们都要来敬畏、来敬拜神。 啊，无论将来外边嘅环境系几咁唔好，我哋都系咁敬畏嚟到敬拜神。 神愿非常忠心的少数来一起凝聚在一起，用祷告悔改来复兴他自己的教会。 神就用呢个咁少嘅数目嚟到愿意悔改祷告嚟到复兴个教会。 我们一起祷告， 我一齐祈祷。 慈悲全能的父，求你借着你的话语，你来帮助你自己的教会。 一小群人的父，我们求你都帮助我们，藉着你的话语。 主，我们都渴望教会的复兴。 我们都渴望你教会的复兴。 主啊，帮助我们这样的渴望不是人的虚荣。 希望我们这样的渴望不是人的虚荣。 好，让我们做领袖的有面子。 或者是给我们做领袖一些的面子。 主，你给我们这种等待你仆人差来的时间，乃是给教会有宝贵的信息。 主，你要我们等待你仆人被差派来的时候，你有你的目的。 你帮助你的教会众弟兄姊妹和同工一起。 你帮助你的教会众弟兄姊妹同工一起。 同心合意来寻求你。 同心合意的来寻求你。 主，除掉中间的偶像，单单的来侍奉你。 主啊，除去当中的偶像，单单来侍奉你。 主，有得罪你的，主，我们向你悔改。 主，我们有得罪你的，求你 主，有不能同心祷告的，主，我们一起来同心祷告。 有不能够同心祈祷的，我们来到你面前同心祈祷。 主，就像五旬节一样，借着同心祷告赐下圣灵。 就好像五旬节一样，藉着同心祷告，我们赐下圣灵。 来建立你的教会，复兴你的教会。 主，你建立你的教会，复兴你的教会。 帮助我们弟兄姊妹在等候的日子当中，我们信靠你。 帮助我弟兄姊妹在等候的当中来到信靠你， 并且勇敢的做工。 并且勇敢的作工。 我们祷告，但是手脚也不懒惰。 我们祷告的时候也都不会懒惰。 继续传福音给我们周遭华人的社区。 继续传福音给我们周围华人的社区。 令人归主。 令人归主。 我们谢谢你。 我们多谢你。 愿主将复兴的信息记在我们的心版里面。 愿主将这个复兴的信息继续摆在我们心里。 来使用弟兴姊妹。 来使用弟兄姊妹。 主，来复兴主你自己的教会。 主，那要复兴主你自己的教会。 主啊，我们像世人一样在你面前呼求。 我们好像诗人一样在你面前呼求。 求主在这些年间来复兴你的作为。 求你在这几年间来复兴你的作为。 像先知一样在这里呼求等候你自己复兴的作为。 好像先知一样在呼求等你复兴你的作为。 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 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阿们。 谢谢黄牧师。